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逛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天是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北京不少老字号也在今天推出了2月2民俗食品，供消费者选购。来听报道。 到了农历二月二，护国寺小吃店根据民俗将推出龙胆和龙子糕等小吃食品。其中龙胆是由黄米烫面裹馅后炸制而成，除了传统的豆沙口味，还有黑芝麻、香芋、巧克力等口味，现制现售，口感表皮酥香，内里黏糯，香甜中带有黄米面微微的苦味。护国寺小吃起源店预计当天销售量将超过6000枚，在高峰时段每位顾客限购10枚。像烤肉丸、烤肉季、又一顺、望德楼等老字号名店也将供应龙胆。此外，像百年湘菜名店曲苑酒楼主推2月2龙头菜扒猪脸，在三里河同和居则是主打有鱼跃龙门寓意的糖醋鲤鱼。像同春园则是准备了1000多条春卷，俗称卷龙鳞。峨眉酒家等餐厅也将为广大食客端上热气腾腾的龙须面，用这些富有美好寓意的食物，盼望市民朋友们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新闻。自我有乾坤，吕寿坤与早期水墨运动展览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及香港艺术馆当中挑选了51件上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吕寿坤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展示吕寿坤扎根传统而突破中西藩篱的力作。著名作家、书画家张宝瑞《百魁图画展》昨天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此次展出的100幅姿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钟馗画作将全都无偿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创伤正在愈合，李向阳状态主义绘画展正在798白盒子艺术馆展出。本次展览展出了李向阳最新创作的黑色和红色系列抽象作品，这两类作品构成了色彩上的强烈对比，也显示出了不同文化趣味之间的巨大差异。徐静蕾执导的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今天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作为徐静蕾的第二部导演作品，这部影片曾获得2004年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金贝壳奖。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今天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这是一部拍摄于2000年的意大利经典影片。除了莫妮卡·贝鲁奇扮演的玛琳娜卓越的风姿令人难忘之外，影片对人性的揭露也是丝毫不留情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望河桥到来广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 世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说到藏家马未都，他曾经说呀，他30岁左右的时候很少打眼，这并不是吹牛，因为当时啊，真品都少人问津，就没有人会费心劳力的去做假，而当时的价格呢，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却是天天在捡漏。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就继续通过著名作家刘一达先生《京城玩家》一书当中的故事，为您讲述马未都眼中的中国瓷器。除了五大名窑啊，宋代民间的耀州瓷也很有名，其地位呢不亚于五大名窑。耀州窑在陕西同州县黄埔镇，耀州窑的烧造始于唐代，其青瓷胎色灰褐，釉色青如橄榄，器型也丰富。因为它属于民窑啊，所以凡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瓷器无所不包。耀州窑虽是民窑啊，质量却精美绝伦，有巧如泛金、精笔琢玉的美誉。装饰手法以刻花为主，刀锋圆活犀利，流畅刚劲，立体感很强，可谓精妙至极。磁州窑在今天的河北邯郸磁县，是我国北方一个有广泛影响的磁窑，也是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具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在宋瓷当中独树一帜。欣赏磁州窑瓷器，主要看它釉下黑彩彩绘，颜色鲜明，具有水墨画的风格，笔法奔放率真，无论花鸟鱼虫人物走兽以及书法，都是挥洒自如，简练流畅，是制瓷工艺与传统绘画结合的一种首创。磁州窑还有珍珠地画花、白地黑花剔刻等等的装饰技法。但宋瓷的最高艺术成就还得说是如歌官军定这五大名窑。马未都说呀，就民间收藏来说，手里有这五大名窑瓷器可能性啊是非常小了。当然他手里也没有，尤其是汝窑根本啊甭惦记，太罕见了。官窑碰见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官窑的窑址到底在汴梁何处现在还不清楚。黄河多次改道，有可能啊埋在了黄河下10米处，您上哪儿挖去呢？他记得南宋官窑曾经拍卖过，但是价格又是极高。马未都说呀，尽管五大名窑的真品极少，但赝品也就是仿制品却很多，因为后人不断在仿制，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在仿制，所以鉴定五大名窑的瓷器是门很深的学问，弄不好就打眼。不过您最好记住一条，一件8厘米的汝窑小盘在苏富比拍卖行的成交价是154万美元。那么当有人拿出了一件自称是汝窑瓷的盘或者碗，卖给您1000、2000、10万、8万的，它是真是假呀，您自然就能掂量得出来呀。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元代的瓷器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青花瓷和釉里红是元瓷的主要特征。马未都说呀，元朝政府重视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对他们免除差役，其职业可世袭。 在景德镇专门设立了浮梁祠局，掌管制祠事务，使中原的制祠业渐渐地向景德镇集中。从传世和出土的元代瓷器当中可以发现，当时景德镇除继续烧制青花白瓷以外，又创造出了卵白釉瓷。元代的这两样瓷器就奠定了景德镇为瓷都的地位。进入元代啊，瓷器的装饰手法是以绘画为主。宋代也有绘画为主的瓷器，比如磁州窑。其他窑的瓷器啊，多为刻花替花。磁州窑的瓷器都是手绘画作。南宋以后，磁州窑的制瓷工匠大量的南迁，这些工匠把绘画的技巧带入了景德镇等南方各窑口，由此景德镇就出现了完美的青花瓷。元代青花瓷在中国瓷器当中属于极品，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非常之高，它的艺术水平甚至是空前绝后。为什么元代的青花瓷会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呢？马未都说呀，所谓青花啊，就是白地儿蓝花的图案。这种图案您随便翻一本有关瓷器的书都能看见。有人根据唐代的残片啊，认为唐代就已经开始烧制青花了。宋代的一些瓷片呢，也被认定为青花瓷器。我认为这些看法和认定仅是理论上的评定，与实际上的青花瓷，特别是元代的青花瓷有很大差异。有些人说的青花瓷啊，一般人谁看谁也不会认为它是。马未都认为啊，元代青花有一个奇异的现象，从诞生到成熟的时间非常短，也就是说青花瓷一出现，从造型到画艺就非常完美。一个孩子咕咕坠地，马上就能歌善舞，你说奇怪不奇怪？当然，作为一种新创瓷器的出现到走向完善，是有一个逐渐发展过程的，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达到了完美无缺。很多人认为磁州窑的窑工南迁，把绘画之风带到了南方，他们在景德镇优质的高岭土制成的白素胎上边施展了自己的绘画技艺。同时经历漫长的宋代，景德镇的影青瓷烧制越来越白，为青花瓷的表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元青花使用的原料啊，是骨料，有进口料和国产料两种。用进口料绘画的青花瓷，色泽浓艳，釉面呢有黑色斑点。大件青花瓷器多采用进口青料，国产青花骨料啊，蓝中带灰，没有黑色斑点。从科学上讲，青花瓷没有毒。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盘子呀，大多数都是青花瓷，一般的彩瓷为釉上彩，长时间洗刷抚摸它就掉了。现在有些饭店用的是粉彩瓷器，应该说都不卫生，因为彩釉当中啊含铅，有毒性。青花呢是釉下彩，历久不退。这种青花不仅成为了元代瓷器的主流，也在以后明清瓷器当中占有主要地位。元代的青花有两种，一是没有款制的，但是呢却带有浓厚的宫廷味道，器型体积较大，比如直径超过40厘米的盘子，高度50余厘米的大罐，这种造型风格呀和元人大吃大喝的习俗有关。一只烤羊端上来，那盘子小了它也放不下呀。嘿，这类元青花啊，不仅宫廷使用，而且曾经被官方作为和西方交流的商品。西亚中东地区很多博物馆内藏有大量的元青花，这都是当时国家之间呀相互赠送的。另一种民间所用的青花瓷器，这类瓷器制作草率，个头小，在今天的文物市场和地摊上有时候能碰到，艺术价值不是很高， 价格也没有高的不得了。总的看啊，元代青花瓷器造型的大体风格是形大胎厚掂起来重。器物主要有梅瓶、玉壶、春瓶、直壶、四系小口扁壶、魁口盘等等。装饰特点呢是层次多，画面满，从器口直到器足满是各种花纹，有十几层之多呀。有人说鉴定元代青花的诀窍是数层，层越多越像是真的，有点道理。哎，元青花层次清楚，繁而不乱。纹饰内容有人物故事、松竹梅、龙凤花鸟、瓜果、变形莲瓣以及杂宝等等。和青花瓷出现的同时，景德镇还烧制出了釉里红。釉里红是以铜的氧化物为着色剂，在瓷胎上边绘画纹饰，施以透明釉高温还原，一次烧成瓷器釉下呈现红彩。元代釉里红初创，工艺掌握不好，红色往往不够纯正，常见晕散发灰或者是黑色，纹饰比较简单。元代制作精湛成色艳丽的釉里红现在极为少见难得。元代还有一种卵白釉的瓷器叫做舒府瓷，这种瓷器早年特别受收藏家青睐，但是近些年似乎有点失宠。马未都认为舒府瓷尤其是带款制的比较难得，它代表了元王朝的风貌。据史籍记载啊，元王朝国俗尚白，以白为吉，舒府瓷这种白在元瓷当中有极高的地位。元青花当中至今未见属官款的，而舒府瓷中的带有舒府太喜款制的，仅可认定为啊是元代官窑瓷器。元代瓷业比较发达，磁州窑系的瓷器在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西、甘肃这些地方啊广泛生产，以白瓷及白釉黑花瓷为主。黑花瓷黑中发褐，不如宋代黑亮，器型很大，胎体厚重，虽为汉人烧制，却带有明显的元人风格。元代钧瓷也是继续生产，但与宋代相比大为逊色。大量生产的是一般的民用瓷，胎质粗松，光泽较差。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所谓永宣之珍啊，是指明代永乐和宣德两朝烧制的名瓷。明代的景德镇所烧制的瓷器品种繁多，艺术成就卓著，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著名的彩瓷比如五彩，各种单色釉如红釉、蓝釉、黄釉都是从明朝开始出现的。这在当时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规模上啊，景德镇在国际制瓷业当中都占有绝对领先地位。明后期还出现了各种低温颜色釉，比如焦黄啊、绿釉啊等等。青花瓷在整个明朝还是主流，郑和下西洋船队带回了制作青花瓷所用的苏麻离青料，使明代的青花瓷器更臻完美。不过由于当时进口的青料含锰量低啊，含铁较高，因此常在青花当中出现黑斑瑕疵，这一点也是鉴定明初青花的依据之一。明永宣青花瓷的胎质洁白细腻，釉质晶莹肥厚，改变了元代青花瓷 深厚凝重多层满花的风格，其余厚薄适度，优美俊秀，布局渐趋疏朗，如永乐青花压手杯。造型啊，小巧雅致，杯口外撇，置于手中恰合虎口。永宣瓷器造型日益多样，创新器型有抱月瓶、花椒、卧壶、八角烛台等等。永宣时期瓷器的另一大特点是器物的自然状态比较多，甚至绘画之时滴一嘎的青花料也不刻意的去修饰。永乐甜白瓷也享有重名，以致影响以后历朝历代。永乐年间呀，在原白瓷的基础之上创烧出了白釉瓷器，釉色柔和悦目，给人一种甜的感受，所以也叫甜白。甜白瓷的瓷胎精细洁白，胎壁极薄，有的呢薄到半脱胎的一种程度，轻盈秀丽，荧光则透视，可以看见器物上暗刻的花纹和印纹。明代宣德年间的瓷器成就很高，史称开一代未有之奇，青花颜色釉，尤其是霁红三鱼碗等等，艺术造型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啊。这是明代官窑的最盛时期，从国际和国内拍卖价格上来看也是如此。大明宣德年制的蜀款成了明清两代各朝皇帝对御用瓷蜀款的一种典范。永宣之珍呢，早在明代晚期就被世人视为珍品，至清代盛世更是官窑瓷器生产效仿的范本，其价格始终居高不下。一件永宣瓷器品相佳者得在百万美金之上，当然后人仿制品是极多的。马未都说呀，前些年这故宫里边有卖永乐青花压手杯仿品的，60块钱一个，仿得极其逼真。马未都说有一个导也买了一个，用它喝了一个月的茶，然后卖给了天津的一位老古玩商，挣了8000块钱。那会儿8000块钱比现在的80000还值钱呀。这位老古玩商应该说不是等闲之辈啊，但还是打眼了。后来不知道他又卖了没有。这永乐压手杯已知的目前世上仅存3件，您想想它应该是个什么价？8000块钱捡漏，哪儿那么好就能让您给赶上呢？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很多人认为马未都今天的成就源于昔日的好眼光，是他抓住了时机，比其他人动手早。其实不然啊，在马未都看来，今天的事业完全拜过去的不务正业所赐，是兴趣这株旁枝啊，茁壮发展成了今天的参天大树。正是因为当年的执迷，才有如今的有物。接着他又把这些物通过他的私人博物馆、著书和百家讲坛传递给了千千万万热爱收藏的人们。前面啊，咱们已经听完了刘一达先生《京城玩家》一书当中所写的马未都当年所了解的中国瓷器，当然还没说完，那明代以后的中国瓷器又什么样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5000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4006068866，凑热闹，占便宜去啊！ 4006068866，厉害了，我的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通过刘一达先生所著的《京城玩家》一书，给您讲述马未都所认知的中国瓷器。明代成化、弘治和正德三朝啊，上承永乐、宣德旧制，下启嘉靖、万历新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成化瓷呢，一改永宣豪放风格，以俊美见长。成化的青花、斗彩这些瓷器啊，精巧至极。这种灵巧精细是成化瓷的精髓，人称成化元大器。成化传下来的瓷器啊，过尺的很少。民窑在这种谨严风气的熏染之下，也崇尚精巧。成化瓷器最杰出的成就呢，就是斗彩的烧制成功。其烧制方法呢，就是以青色勾绘轮廓线，石釉烧成之后啊，在轮廓线内填以红、黄、绿、紫多种色彩，然后再装窑低温烧成。釉下青花与釉上色彩相斗媲美，所以又叫斗彩。斗彩与青花的单调色彩相比啊，显得比较雅致，也比后来的五彩呢显得较柔和一点。斗彩也被人误称为斗彩。马未都曾经说过，把斗彩说成斗彩的是对斗彩知之不深，碰上这种人甭问，您就知道他刚入道。还听有人说呀，把斗彩念成门彩的，那是不认识这斗字的繁体字。在古玩界有写成斗趣儿的斗，这斗彩的表示青花与彩釉斗来斗去的这么一个意思，算是牵强附会啊。成化之后啊，是弘治。弘治瓷器的代表是黄釉瓷器，釉色黄润娇嫩，由于是浇釉方法浇在这瓷胎上的，又称焦黄。同时也有人见其色淡娇嫩，称其啊叫焦黄，其实就是黄釉，如同后来所称的霁红、霁蓝，就是红釉、蓝釉，这意思其实是一样的。这是陶瓷界和古玩界有区别其他同色釉的一种叫法，带有浪漫主义的文学色彩。有关彩瓷各种颜色的名称啊，也是叫着叫着就约定俗成了。外国在介绍中国彩瓷的时候也没什么好办法，各种名称如狼牙红、 豇豆红、五彩、斗彩也只能啊是使用拼音。成化斗彩为绝代的精品，文献上面记载啊，神宗上气御前有成化杯一双，价值10万。马未都说了，说你想啊，明朝末年成化斗彩杯就值钱10万了，您说何况到了今天呢？不过明斗彩还是有可能碰得上的，斗彩两次入窑啊，废品率高，成本呢自然也就高，价钱当然也就不低。斗彩的存世量很少，10多年前啊，香港拍过一只很小的成化斗彩的高足杯，品相呢不太好，还卖了300万港币。刘一达记得最贵的一件成化斗彩卖了100多万美金。从正德开始啊，明朝的瓷器质量开始就走了下坡路了。永宣的景文、成洪的雅致就都没了。马未都说呀，正德皇上是明朝啊最荒淫的，他放荡不羁，大搞性解放，在宫外还设立豹房，胡嫖乱色，嘿，估计大概是顾不上关心这种瓷器。这一时期啊，受伊斯兰教和道教的影响，瓷器上的宗教题材明显就增多了。如果您看到瓷器上写着一些伊斯兰文，10有8/9那是正德时期的。当然作伪和后来的生产这些都是除外的。嘉靖时期的青花瓷色料改用回青料，色调蓝中泛紫，浓艳之极。嘉靖皇上呢又崇尚道教，成天没别的事儿就是炼丹，以求啊长生不老。但越想长生啊，这人的寿命啊却也长不了。这位皇上在位一共就45年，最后死在了炼丹树上。他呢是吃了长生不老丹愣给毒死了。皇上的个人爱好往往也影响到瓷器的图案。鉴定嘉靖时期的瓷器，只要你看见图案造型和道教有关，风格啊接近明中期，80%那就是嘉靖的。最典型的就是葫芦瓶，造型各种各样。受八卦老君庄丹的葫芦启发，嘉靖朝葫芦造型的瓷器特别多。到了万历，数量明显减少了。万历时期的青花色调灰暗，花纹繁缛，艺术效果较差。万历朝最大的成就是五彩，五彩出现于宣德年间，以后各朝啊都是大量的仿制生产，给万历时期啊达到了一个高峰，也是中国彩瓷史上又一个新阶段。五彩啊分两种，一种以红绿黄为主的釉上五彩，另一种是釉下青花和釉上红绿黄等相结合的青花五彩。但釉下青花已失去斗彩的主调地位了，与釉上彩料同作为一种组合的色彩。万历五彩花纹繁杂，见缝插针，而且还一笔不漏。用现代美学观念啊评论，就一个字儿，那就是俗。却也构成了一种风格，大红大绿对比强烈，尤其突出红与绿，视觉效果鲜明，刺激，俗称叫大明彩。日本人特别喜欢大明彩。民国时期大明彩价格昂贵，跟日本人的喜好那可以说是不无关系。马未都说呀，好东西谁都喜欢，独自一个人静下心来品味万历五彩瓷，感受到其艺术表现确有独到之处，准确的说是拙，古拙。花卉虫鸟人物动物如同儿童画，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笨劲儿，十分的可爱。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中国陶瓷进入清朝，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它的繁荣发展那是空前绝后。从20世纪90年代起，清代瓷器的收藏持续升温，拍卖市场上清代的康、雍、乾三朝的瓷器价格打着滚的往上升，让一些行家都是目瞪口呆。什么原因呢？行家认为啊，一是清代离现在时间比较近，能流传于世的瓷器有一定的数量，玩家有可能形成瓷器的专题收藏；二是清代瓷器的品种繁多，能够形成不同系列的收藏；三呢，是清代瓷器华贵艳丽的装饰风格，符合当今社会追求精致完美的时尚。马未都曾经跟刘一达说过，说青瓷确有其独到之处，东西好自然就会有收藏价值，就其价位来说也不只是现在才上扬，民国时期康雍乾三朝的瓷器已经够价了。不过同宋元明三代瓷器相比啊，青瓷的数量和品种都很多。就品种而言，仅雍正时期的瓷器釉色，据文献记载就多达57种。故宫博物院现在均有实物，您呀可以到那儿去印证印证。青瓷的繁荣与皇上的直接参与是有关的。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皇上直接派督窑官督造。康熙朝有琅窑、藏窑，雍正朝有年窑，乾隆时期最著名的就是唐窑。这些成就啊，与三位皇上高深的艺术造诣是分不开的。康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非常有作为的皇上，他在位61年，比较开明，善于学习啊汉文化，同时呢他还引进西洋科技，中国的制瓷业啊从此是高度发展。康熙前期著名的藏窑已经能够烧出蛇皮绿、鳝鱼黄、极翠、黄斑点等品质极佳的釉色瓷，其焦黄、焦紫、焦绿、吹红、吹青，这都是非常完美。这些单色釉瓷啊是康熙时期官窑的代表作，大部分都有实物印证，只是较为稀少。这之后由琅窑仿制明代宣德的红釉烧成的琅窑红，以及青花、斗彩等瓷器也是极为成功。琅窑红啊一直是高品位收藏家珍藏的器物，过去的玩家要一见面如果要问，哎，您现在玩什么瓷器呢，对方要说琅红，嚯，那可就意味着一种身份了。当然敢说这话也自然就流露出了、哎、那么一股子傲气。清代瓷器当中的名贵之品是珐琅彩瓷，也创始于康熙朝。珐琅彩瓷是吸收了铜胎画珐琅技法，与瓷胎上用珐琅彩描画入炉烧成的一种新的釉上彩瓷，俗称叫古月轩。康熙晚期的一个重大发明啊是粉彩。粉彩视觉感受温和，人称软彩，而五彩呢通常称为硬彩。雍正皇上十分喜爱瓷器，这些官窑瓷器的器型、图案、品种等必须经御批审定和御出图样方可烧造。雍正瓷器以精细著称于世，瓷质莹洁，器型俊秀， 气味繁多，釉色齐备，尤其在啊仿宋五大名窑上边成就卓著。粉彩瓷器到了雍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色彩多达十多种，在彩绘画面的某些部分采用了玻璃白打底，通过明暗变化的渲染使画面分染出不同的亮度，色调温润，富有阴阳浓淡的立体感。雍正粉彩纹饰有花鸟山水和人物等，其勾勒精细，栩栩如生。尤其因白瓷制作质量极高，衬托之下粉彩的颜色更为娇美。雍正仿成化斗彩啊，几乎可以乱真。另外呢，又改变釉上的五彩的传统工艺，代之以釉上粉彩，较前朝更为雅丽柔美。青釉的烧制也是达到了成熟阶段，釉色分豆青、冬青、粉青等品种。雍正时期啊，除了用西洋进口的珐琅材料，宫廷造办处还自炼成功珐琅材料了。这珐琅彩器熔制瓷工艺和诗书画于一炉，是极为珍贵的艺术品。现在谁手里啊有几件雍正官窑，就可以算是富翁了，加入收藏界当玩家一点都不跌份。乾隆时期啊，景德镇荟萃了一代名师巧匠，彩瓷和单色釉瓷的制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尤为突出的是工艺技巧，可以说是鬼斧神工，把清代制瓷业推向了历史的巅峰。其中盖世之作瓷母，现在故宫历代艺术馆当中啊常年展出，它将红釉、青釉、钧釉、哥釉和青花、五彩、斗彩多种工艺集于一身，各具特色，争奇斗艳，体现了乾隆时期瓷器巧夺天工的工艺水平。乾隆瓷器制作技巧虽然高超绝伦，但艺术格调比康熙、雍正两朝要逊色一些，以致清代瓷器从乾隆后期开始走向衰落，因为太重工艺性就失去了艺术个性。嘉庆道光虽然秉承乾隆的余韵，制瓷的品种数量质量却远不如康雍乾三朝盛世。由咸丰到同治、光绪，清代的瓷器生产也随着大清帝国的衰落而江河日下，毫无生气。民窑的瓷器多为日常生活所用，粗糙的不堪入目，收藏清代瓷器应当首推康雍乾三朝。说到这儿，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十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松北古月出青花，北风浓转淡，平生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裙子上走笔只此各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眼睛在等等你，而我在等你，岁月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遍地数个你房间照的飘逸。